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五周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所以已经很晚了，22:07，05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你的视频收听收看软件，锁定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欢迎各位光临。因为我们的节目可以音频视频同步的收听收看，我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花椒给我打招呼，哎，我们今天的 ID 是不是换了？我所有的回复都是十点大陆机，你在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就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跟你聊天。欢迎航海，欢迎朝文 sky， 欢迎大轩，欢迎颖儿，欢迎宋温暖，还有夏之末，还有很多很多有爱的听友。今天晚上我在节目当中跟你聊什么呢？其实我想每天的心情都是片段化的，对吧？没有整块的心情。如果你除了一件事情高兴一整天是整块的心情，有时候你会很忙碌，有时候你会很零散。那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主要的情感脉络，就是等待天明。你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吗？真的是静静的等着天太阳亮起，从东方升起。也许你这一晚过得很充实，你写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PPT， 或者你做了一件让你觉得令你自己都特别感动的是写了一封充满了浓情蜜意的信。又或者这一晚你过得非常的灰色，你很沮丧，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也许你这一晚搬了一个家，从这个城市的一个角落又搬到了另一个未知的角落，刚刚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又要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但是我希望不管那一晚你经历过什么，发生过什么，你都要微笑着迎接每天的太阳，像我一样保持微笑。跟我联络有很多的方式哦，谢谢莹儿啊，小黄帽，对，我今天戴了一顶小黄帽啊。John Sky 说等待天明，我写着情书，哇，很浪漫的事情哈、啊、可是爱不是一滴眼泪几封情书，你要去好好的表达自己，让你喜欢的人，你爱的人知道你在关心他。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两个，一个是关爱青年计划，一个是准时大陆机。当然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我的名字叫做周大准，不要忘记是周大准不是周准啊。那第四种就是通过花椒了，你可以下载花椒的 APP 搜索十点大陆机。等待天明有一个方式可以让这个过程不是那么的空乏，就是有好的音乐陪着你。 那今天晚上我也准备了很多好听的音乐，如果你真的想不眠一夜的话，这些歌你可以反复的循环。当然今天第一首歌呢还是很好听的歌曲，属于中速偏快的节奏。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我非常喜欢的内地的一位男中音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古风。今天我看完了一场电影之后有了一些感慨，于是呢我就拍了一张照片，先给大家看第一张，这是那张原图，就是两个楼宇之间的一片还算不晴朗的天空。那第二个我就写了，想写一些东西在上面，于是有了第二张照片。这是那部电影当中的一句话，一句台词，女主角问男主角说，你爱过我吗？然后他们得到了相似的回答吧，我一直都爱你，可是我错过了你。我忽然就想在这张照片上留下听友的签字，于是又有了第三张照片，看到了吗？有很多的听友，我希望这个照片的名字会越来越多，有孙小果，有 ALRALE 宋温暖，王小猫，天天莹，新年你的航海，李雪雪，大宝宝，夏之末，谢谢你们。第一首歌送给所有有爱的听众，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我真的忘不了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头每一天你们聊天的内容，把那里当个家，我也希望你们把这里当成无话不说的一个小小的群落。有请古风。 早已知道爱情是难舍难离，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中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在人来人去中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 该如何平静？啦啦啦啦，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是如此的难以忘记。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音乐人王贝，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希望各位每一天都全心全意地出现在任何一个事物的面前，这个事物可以是一盏灯、一幅画面、一个人、一幅场景、一种心情。希望我的节目十点大陆机每天晚上能够让你找到这样一份家的感觉。昨天呢，我们的听友宋温暖说，刚刚坐地铁到家，我要点播一首歌曲，为什么呢？他说我想送给今天辛苦陪了他一天的姐妹，她的名字叫做甜蜜，这个名字很好听哦，甜蜜，很甜蜜的一个小姐姐，在北京的这些年给了我很多的陪伴和温暖。但是他昨天发，他说这是假期最后一天了，他专门陪我逛街，还为我很耐心的拍照片和视频。他说现在想一起听节目，在一起听节目，他想在电台为他说一句话。我不知道今天甜蜜同学在不在收音机前或者视频面前听我的节目，谢谢你甜蜜同学，希望你跟宋温暖一起温暖甜蜜这一辈子一生一世哦。他说很久都想说却从没有说过的话，谢谢你亲爱的，未来我们都会更好的，在北京一起奋斗的这些年不止辛酸还有收获，比如你这个朋友，很高兴认识你，为你们鼓掌，为你们点赞，友情真的是充满了我们岁月当中很多的时刻，真挚的友情抵得过很大很大的感情。那我就所有在收音机前或者看视频的朋友这边，有这种姐妹情，有这种朋友情谊的，兄弟情谊的，听听这首歌吧，很久没听了哦。这首歌你听过吗？你熟悉吗？如果你熟悉的话，一定会跟着这个节奏一起唱起来。一个像那样一个季节，一个像那样一个季节。有请范玮琪，这个声音来自于十点大陆机。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 范玮琪唱歌有他自己特点哈，就是有一种很欢快的感觉，不管他的故事怎样，他的报道怎样，我觉得这首歌还是充满了浓浓的姐妹情兄弟情谊，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哈。 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遇见一个人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是同一类人，所以听得懂夜里的歌声啊。今天我的耳机只有一个耳机在响，还听得挺别扭的。如果这样等待天明的话，你也能够适应，其实我也能够适应。人在处理任何的变化情况的时候，都有一个应急的反应，比如说你措手不及的时候，又比如说你不知道该无从下手的时候，哎，有朋友可以帮你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我也希望你把我当朋友，把十点打卤机当成一个有很多朋友的乐园，这个乐园里有很多很多的心情，有很多很多的角色。再次放这个照片放到屏幕上，你可以看一下，有谁？有孙小果，有宋文暖，王小猫，甜甜三文莹，新年，还有你的航海，李雪雪，大宝宝，夏至末。其实还有很多的听友在群里头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写到这个像海报一样，又或者像实验 WG logo 一样的图片上。如果你想加入这个照片墙的话，你可以迅速扫描这个二维码进群，注明十点 WG， 就可以跟这些朋友一起交朋友。其实在北京这个城市，去在任何的城市，大城市交朋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每天都太忙碌了。如果真的是交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一个好的机会可以一起等待天明，一起看看日出，一起看看那听听12点钟声敲响的声音，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够跟所有的听友一起完成你们生命当中非常开心的一个时刻。你可以想象那些时刻是什么。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花椒看我，快来花椒找我，花椒可以搜索十点大陆记，我在这边等着各位。哎呀，今天我换了一个手机，我这个忽然就发了一个可以飘的表情，我也不知道怎么点的，很奇怪啊。现在我找那个主键盘又找不到了。

曲来自于动力火车，名字叫做《终于明白》。有的时候我们会终于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不太合适，我们分开吧。有时候我们终于明白一个道理，我能做的事情仅是我能做的事情，不要拔苗助长，不要特别的压抑自己的内心。我希望十点打陆机是一个非常温暖舒心的节目，不管你任何时间听到打开这个声音，你会想到两个词：真诚，走心。相识的爱，谢谢动力火车，终于明白。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 这首歌我一直在听，我真的听过一整晚这首歌《北京粤语录》。谢谢汪峰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回忆之前，忘记之后》，也谢谢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用心等过的人和不得不放手的记忆啊！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打陆机，欢迎你的光临，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周围的周，准确的准。希望你来花椒找我。花椒，如果你真的是有下载花椒这个 APP 的话，你可以迅速的搜索十点打陆机，点关注，每当我直播的时候你就会收到我直播的信息，随时来看我。我都希望你留下你的写的内容，更希望你送礼物给我，我们彼此交流，彼此开心的玩耍。当然这个节目是一个深夜电台的节目，我有必要把这个情绪把控在我的掌控之中。谢谢关注我的朋友英王关注了我，谢谢。还有 LC5216、哎呀，这位朋友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耳机刚刚坏了一只，听的感觉突然怪怪的。是啊，我现在只有一个耳朵在响，这个耳朵我是听不到的。 So 没办法，也不用去想太多，只要你打开这个视频，看到的是我，听到的是十点打陆机，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我有时候会回看我的节目哈，我在节目当中有时候会盯着屏幕，眼光不是那么的集中，就像有时候会闪躲，我在不停地纠正我自己，而且有时候我胸会听得不够直，但是我如果挺起来这个胸的话就会是这样，你们观察一下 1, 2, 3, 吼，你们会觉得很板，对不对？我就选择了一种比较舒适的方式跟你交流和聊天。今天晚上我们要说等待天明，我在努力的回想我生命当中有多少等待天明的日子，不超过10次啊。有时跟朋友一起的，有的是跟家人，有的是自己独处的时候，独处的时候多一点。这个节目叫做十点答录机，我在酝酿这个节目的时候，答录机是一定有的了。我以前想把它叫做准时答录机，准时有我名字的周准的准，最后为了方便记忆，现在叫做十点答录机。而听到答录机的这个敏感的词，是我在听一首歌的时候捕捉到的灵感，也是我那个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想要取名的原因，就是因为简简单单的一首歌。这首歌我在一个夜晚听了大概20遍呢。这首歌是哪首歌呢？你们猜猜看。有请他出场。这首歌叫做《洛城》。我还记得07年我参加快乐男声的时候，嘿，07年我很年轻，我就唱了这首歌曲。当时底下坐的评委有李健哦。11年过去了，李健你还好吗？上我节目吧，我们一起聊聊音乐。有请李泉，这首歌曲叫做《洛城》，希望你能喜欢。这个声音来自于十点大陆机。 又再次听到你如沐浴后的清晰，大陆机的声音像琴键敲打我心，又再次听到你如洛城被风吹起，飞舞在阳光里，回忆格外清晰。 深入我， 夜晚的心情，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在接他的种子，风在摇他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其实有时候视频呢是逃不过细节的，刚刚我竟然忘记那个片花之后，还有汪峰先生唱了几句，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刚要说话我收住了。哎，视频就是这样，很直接。谢谢送我的心花怒放，耶、yeah, 非常开心，就像过年一样哈。那接下来这首歌我要真的要送给所有的从2018年1月1号以来一直支持我节目的朋友，支持这档节目的朋友，谢谢你们发现了深夜电台十点打路机，给它赋予了新的一些生命，新的活力，让我们的节目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欢。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因为我们的群里有很多很多的听友正在线收听，点一点名吧。谢谢大轩，谢谢啊，好多人啊，一下说不完。王小猫，经常互动的九里奇，桑九九，太阳乔乔，大影，夏之末，还有简妮 ，LCCCCC， 你的航海，很多很多，我就不一一说名字了。我的感谢都在心里，你们就像是我一个很久很久的朋友，离我并不远，但是我又不经常会见到你们。谢谢你们，我今天选了一首玉置浩二先生的歌曲，非常好听 ，Friend， 我要送给你们。我都希望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皮肤白，涨薪水，有桃花运。单身的呢，迅速找到伴侣；不想找到伴侣的，骄傲的单身着；有了伴侣的，幸福甜蜜；有了宝宝的，全家人美满。来听这首来自于远方又是心里的歌曲，这首歌也可以听着等待天明的一首充满爱的歌 Friend。 撒 知道你也曾经收拾行李买了车票，闪过所有的痕迹，想要从一个城市逃离。你或许也一直希望可以重新燃起对一些事物的热情。我想告诉亲爱的朋友，因为喜欢本身就是一件无比美好的事情。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打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十点打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我们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晚上时间过得很快哈，等待天明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生活的桥段。谢谢啾啾送我的礼物 ，Thanks。我真的真心希望所有的听友，我们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我也希望你的服装品牌、你的时装屋越来越棒，做自己最想做的时装品牌。也想祝所有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们，不管是学生还是做了我十年听友的你，真的不要老听我的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要告诉我你在哪里，现在过得怎样。我们建立链接，你可以扫描这个屏幕的二维码，找到这样一个大的集体，通过微信我们可以见字如面啊。时间来到22:54，北京的城市又进入了安静的时分。我也希望你听着最后一首歌曲静静的入眠，睡觉的时候闭上你的双眼，温暖的想象一个美好的事情啊，等待天明。我希望你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在梦里都有一个等待天明的场景。今天是2018年5月2日，跟他第二天说声你好，迎接美妙的、不可思议的、充满活力的5月3日。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品冠 Season 季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个人的体感和感受是不一样的，你更喜欢哪个季节呢？我更喜欢最炎热的夏天，七八月份的时候我可以流汗，我可以觉得我自己生命力很旺盛。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晚安，明晚再见，亲爱的晚安。 轻轻的低语，我听见时光清晰，悲伤的声音。像冬的季节里，相思的气息，空气里还闻得到我们的回忆。我以前到北方的另一个城市隐居，遇见一些新朋友，转移向你情绪。若有人好奇问起我们的事情，我